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959资讯快报。 7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强调，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6次来俄罗斯，我期待着同普京总统就深化双边关系、推动中俄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两国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广泛接触交流。相信此行将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7月3日，河北省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座谈会在抚平县举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聚焦肩中之肩，全力以赴打好深度贫困县和乡镇村脱贫攻坚战，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出席并讲话，省长许勤主持会议。赵克志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合理确定脱贫目标，要从政治的高度准确把握党中央脱贫攻坚的目标和实现要求，防止3种倾向：防止急躁，不能为了早日摘帽而搞低标准脱贫、突击式脱贫，更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防止拖延，把急需干、能干的事往后拖；防止盲目攀比，随意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各地各部门要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既不提前也不延后，确保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如期保质保量稳定脱贫。会上，许勤提出5点要求：一，要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上下硬功夫；二，要在突出精准上下硬功夫；三，要在集中帮扶上下硬功夫；四，要在夯实基层基础上下硬功夫；五，要在担当实干上下硬功夫。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走，要我东奔西走，你就这样出现在我背后。你要我，你要我不要自由，想要说服我，你也要停留。你没有错，一定是我错的太多，我容许你代替我说分手。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分开的理由，那么为什么一起那么久？分手是否就不能够再次拥有？牵手是否就能够喊一声长久？当你不想对我温柔，我才想把你挽留。失败了的伤口怎能补救？你独自一个人难受，然后我比你更难受。我是你，你是我，从来不曾分开过。你的温柔我想保留， 如果你已

是不敢说的心情。

像触摸一下模样。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高端 SUV 级皮卡尼桑纳瓦拉13.98万元起，北京速邦汽车现车充足，真诚销售。电话18600592258，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29号，总投资达132亿元人民币的东航北京新机场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据东航方面披露，未来东航将以主基地航空公司身份进驻北京新机场，年承运旅客将超过300万人次。新机场建成后，东航将投入150至200架大型宽体和窄体飞机在北京新机场运营，开通连接美洲、欧洲、澳洲和日韩、东南亚、港澳台航线，与东航现有的庞大航线网络形成新的互动。东航将有近20000名工作人员参与北京新机场的运营和保障工作。北京日报消息，29号，北京市有52所中小学被授牌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冰雪运动特色校。从今年6月开始到12月，全市所有16个区的中小学生中间将要掀起冰雪运动的潮流，以实际行动迎接冬奥会的到来。相比去年，今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总共将有7大活动系列，分别是冬奥冠军宣讲团、冰上公益课、队列滑进校园、旱地冰球进校园、冰壶项目进校园、轮转冰试点、创编冰上剧。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 爱更沉的绮丽，浪漫到每日仰望着你， 友情全部为你，豪情全为了你，狂情全为你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我今天知罪地，完全因你，我冷风是雨地。得到你，我今宵不顾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跟着你，依着你，牵着你，虽则太远不羁，但为爱共情的滋味，地裂天崩都贴着你。全为你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我今天痴醉地，完全因你，我冷分是雨飞。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得到你，我今宵不顾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是雨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得到你，我今宵不顾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